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统音，第145集。 从今天起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裕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永远爱他，尊重他，对他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尽头。 何秀一又开口， 从今天 别放肆。 谁知一句话没讲完，左莲突然打断了他。啊，何秀一是彻底懵了，怎么了？左莲不想结婚？不可能啊。左莲声音很轻， 秀一别放肆。 昨天彩排那时明明没有问题，怎么到了正式结婚，左然猛然之间却叫停了宣誓呢？可是这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了。何修义有点慌，左然好像听不下去似的，担心惊扰神明一般小声的道， 如果某天我贫穷疾病，你就离开我吧。 左然， 那样不行，不能那样。 你怎么那么傻？ 何秀一松口，而后便转过头示意一脸发生什么的老牧师不要搭理， 来继续宣誓吧。 结果因为刚刚的那个插曲，在宣誓时很没出息，何秀一的眼上蒙上水雾，他飞速地说道， 从今天起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裕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永远爱他，尊重他，对他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尽头。在此立誓，绝不后悔。 他就只要左然，离开左然还去哪儿呢？牧师继续流程， 所以你们二人正式结为伴侣。 是。 那么交换戒指作为信物，交换信物之后誓言便达成了。 何秀叶的眼睛还是雾蒙蒙的。 嗯。 牧师将其中的一枚交给左然，戒指已经戴了很多年，但是因为不能公开，磨损程度并不算强。左然轻轻拉起何秋意的左手，垂眸为他爱人戴上了爱情信物。紧接着何秋意也是为左然戴上戒指，之后他并没有放开对方的手，而是顺势地将左然拉进自己，扬起下巴吻上了熟悉的唇。左然动了一下唇，强忍着才没有将人拉进怀中深吻。凯文十分激动，左右乱窜，到处拍掌。最后牧师说道， 既然你们已经交换誓言，并以戒指作为凭据，现在我会献出祝福祷告，愿主赐福你们从此恩爱一生，幸福一世，永远不必经历来自于对方的伤害。现在我宣布，左然与何修义二人结为伴侣。 仪式到此结束，牧师又笑了， 邀请两个证婚人跟我到办公室签署文件。 美国法律规定，注册结婚之后必须举行仪式，并由牧师或者法官主持婚礼，再由两个证婚人一共签署文件，寄到政府有关部门，这婚才算是结成了，否则三个月后便会注销。张小茂大声叫，他说我。何秀一笑道，过来吧，还有一个。李朝隐说，我吧，因为他是大梅。签字完毕，几人再次回到教堂与亲友们合影，凯文依然是摄影师。 何秀一本能般的一直牵着左然的手，两手十指交握站在正中，为一波又一波的宾客们留念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这项活动结束了。晚餐6点开始，此时才是中午，宾客们都希望在外自行转转，看看这个城市中的风土人情。也有人想回到酒店当中休息，比如左然还有何秀义的家人，一对新人自然随他们去了。送走客人之后，何秀义问，那咱们呢？ 也回酒店行吗？ 好啊。结果刚一回到宾馆套房，左然便打开了厅中的娱乐设备，他将一张光盘推到机器当中，调整频道，按下播放按钮。何秀义在沙发上盘着两腿笑道，看电影峥嵘还是家族啊？他们俩在峥嵘剧组相遇，在家族剧组重逢。何秀义以为在这样的日子，左然想要重温其中至少一部，但左然说道， 都不是。 都不是？难道真是随便看部片子，画风这么清奇？ 正纳闷着，屏幕上出现画面，是一个小孩子。何秀义一看便露出了笑容， CG 人物，有左然小时候那漂亮的五官， CG 技术出色，与真人没什么区别。 所以这是？ 没错，算是一部电影，但是没有主线，全部的内容就是左然的前27年。 27年，直到两人彼此相识相知。听到这个答案，何秀义很惊讶，他们以为左然只会出现一下。 喂，你是什么时候拍出这个电影的？我们总在一起，可我竟然没有发现过他。 断断续续前后3年吧，事情太多了，只能抽空一点一点地做。幸好总是能完成的，每次闲下来3-5天就去制作一部分，其中的大多情节是你在外拍戏期间请人弄的。 为了让何秀义能够当上影帝，左然也没有什么时间忙活这个。 怪不得 他也会接其他影视公司的戏，的确经常会到外地待几个月。左然又道， 秀义，其实正式交往那天开始，我就有了这个想法。在那之前，我认为你也许不会有心了解，但是自从开始交往，我就总是希望让你看看从前的我，看看我看过的长白山顶的雪，塔克拉玛干的沙，看看我坐过的熙熙攘攘的店，我走过的四下无人的街。我很希望你能参与我的一生，可惜不行。那么使用这种方式也是好的。 左然， 同时我也想让你知道，在没有你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做了哪些事情，又是怎么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我并不是天生这个性格，我想电影最能展示这点。 左然。嘘，看电影。 好。 如果换了别人来看，大概只会觉得无聊，可何修义目不转睛，生怕错过任何一秒。 CG 技术全球顶级，丝毫不显虚假生硬。左然小学曾经在3个城市，中学又是3个城市，在电影中何修义便跟着重新经历左然当时经历过的大事小事。何修义想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他也知道左然一时儿时的细节，不过此刻那些细节按照时间顺序通通串联起来，何秀仪才终于得以见到当年生活全貌。6个城市，何秀仪有的去过，有的没有， 但他确实从未有过这种参与人生的奇特的感觉。 有些地方其实已经和当时不同了，但我都尽量使用飞机还原过去。 左然又说，27年的人生徐徐展现。故事进入清华园后， CG 变成了左然真人，他在北京，在美国，又拥有了新的遭遇。何秀一逗左然，左然，你是觉得现在和当时一样帅？ 嗯。 左然偏头闪了一下睫毛，一瞬间何秀一被迷得神魂颠倒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地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